这里开始成长。中国魂，交给你不争的万岁。中国魂，交在你身上没有人。中国魂，交给你不争的万岁。中国魂，交在你身上没有人。 交给你不争的万岁，孙悟空，交在你身上没有人。